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通电话。 习近平同马拉维总统通电话。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创造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引领民族工作在创新发展中迈上新台阶。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呼罗珊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7号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过去几年中非关系历经转圜、巩固、提升，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为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了正能量。中国人讲，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中方一向对朋友重信守诺。中方高度重视对非关系，支持非方坚定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愿同非方深化友谊和互信，坚守睦邻友好大方向，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我愿同你保持密切交往，经常就彼此关心的重要事项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经济复苏增长是各国当务之急。中方将继续同非方加强抗疫合作，为非方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菲律宾大建特建规划对接，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努力，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让中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非方把握大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繁荣做出更多贡献。杜特尔特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近9年，中国8亿多人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非凡历史成就。我再次表示热烈祝贺。过去5年里，非中开启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新时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非中友谊经受住考验，双边经济合作逆势上扬，很好诠释了患难见真情。非方赞赏中方为引领全球团结抗疫做出的贡献，感谢中方为非方提供疫苗等帮助，希望同中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非方欢迎中方更多投资非规划建设项目，希望两国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非方珍视同中方的友谊，不会在地缘政治中做伤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愿积极推动东盟同中国关系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7号同马拉维总统查克维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马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快速健康发展，政治互信持续增强，人民友谊不断加深，在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双方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中方愿同马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希望中方援助的新冠肺炎疫苗能够为马拉维战胜疫情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中国是马拉维真诚可靠的发展伙伴。中方赞赏马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马拉维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马拉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方愿同马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减贫和发展等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农业、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中方愿同马方拓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查克维拉表示，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贺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马方高度重视同中方的关系，珍视两国在各领域的良好合作，希望马中关系更加坚固强劲。感谢中方为马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中方的投资和合作为马拉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发展等领域务实合作，深化在非中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助力马拉维实现国家发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马方愿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同中方加强沟通合作。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创造性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引领民族工作在创新发展中迈上新台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舒富县阿亚格曼干村，村民阿卜杜克游牧肉孜正在精心地打理着大棚里的鲜花。依靠养牛、种花和经营农家乐，他家一年纯收入超过11万元，成为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我想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我家，来尝尝我种的甜瓜，看看我们的新变化。现在村里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家家用上燃气灶，户户都用电采暖，这些全靠党的好政策。 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来到阿亚格曼干村，在阿卜杜克游牧肉孜家的院子里，总书记同乡亲们围坐一起，拉起了家常，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各族群众： 汉族啊，离不开少数民族啊，少数的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啊，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我们像这样的一种团结啊，是我们啊发展进步啊的一个基础啊，一定要把它搞好。 在随后5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深入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2017年10月，党的19大正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18年3月，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中华民族一词首次写入国家的根本法。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开创性提出4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一个月后，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今年7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到西藏考察时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演进的规律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鲜明主线。 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为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几次深入民族地区调研了解情况，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脱贫攻坚。今天我国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省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书写了中华民族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十三五期间，国家累计向民族八省区下达民族地区转移支付3800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2000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各地的支持下，民族地区累计减贫3000多万人，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辉煌，公共服务保障不断完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那么多援藏干部来支援我们，让我们感受到手足相亲。所有的事情已经证明，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人民才能幸福。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今天我国各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升华。在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一首新改编的《蝴蝶歌》唱出了富裕起来的瑶族群众对党的感恩之情，也唱出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希望我们后代能记住，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祖国大家庭，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美好的家园。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25年，实现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结构性就业矛盾有效缓解，创业带动就业动能持续释放，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增强。规划提出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等七项重点任务，并从五方面明确了完善支持保障措施。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工业生产总体稳定，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改善，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4%，两年平均增长18.0%，比六月份加快2.3个百分点。从生产经营看，今年以来减税降费政策成效持续显现，工业企业单位费用保持同比下降趋势。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同比减少0.41元，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从行业看，七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5个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为盈，占61.0%，与2019年同期相比，超70%行业盈利规模超过疫情前水平。值得关注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37.9%，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6.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37.2%。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19.2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利润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 市场信心在逐渐的回暖，那么包括企业的成本在下降，利润结构在改善，反映出我国当前经济稳定恢复，内生增长动力增强，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升。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高峰论坛、展览展示等多项活动。目前共有153个国家和地区10000余家企业注册线上线下参展参会，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过上届水平。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了20000平方米，线下参展企业比上届增长 6%。今年服贸会专门设立了中国服务贸易成就展，重点展示“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就和贡献。此外，发布会上还公布，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进出口额累计达到3.6万亿美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29.7%，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发布会，介绍文化和旅游赋能全面小康相关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及相关部门致力推进文化和旅游扶贫，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大局，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完善覆盖城乡的6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文化和旅游惠民工程，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活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神聚力。与此同时，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以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为主要载体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群众旅游选项更加多元。国家网信办今天召开清朗移动应用程序 push 弹窗突出问题和清朗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针对网民反映强烈的移动应用程序 push 弹窗违规推送、过滥推送等扰乱网络传播秩序问题，以及部分商业网站平台、自媒体账号屡屡发生违规发布财经新闻、歪曲解读经济政策、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违法违规行为，国家网信办决定自即日起启动清朗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突出问题，靶向施策，推动 push 弹窗和网站自媒体违规乱象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轮椅击剑、田径、举重等赛场发挥出色，又获多枚奖牌，并打破多项世界纪录，目前居金牌奖牌榜第一位。 在昨晚进行的男女混合4×50米自由泳接力20分项目中，张丽、郑涛、袁伟毅和卢东组合出战，一举刷新由中国队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成功卫冕。 这种接力的项目比我个人的项目还要兴奋，因为它代表我们整个团队，能拿到这块金牌也特别高兴。 昨晚男女重剑个人赛结束，谭淑梅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金，荣静收获一枚银牌，田健全、边境分别夺得一枚铜牌。自行车比赛今天展开多项决赛争夺，在场地自行车男子 C1-3级1000米计时赛中，李章玉获得金牌，并刷新该项目 C1级世界纪录。女子500米个人计时赛 C1-3级决赛，钱王伟一度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队拿到一枚铜牌。今天是东京残奥会田径项目的首个比赛日，在女子100米 T35级决赛中，周霞摘得金牌，并以13秒00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董飞霞在女子铁饼 F55级比赛中以26米64的成绩夺冠。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截至8月26日，全国有26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为低风险地区，中高风险地区下降到38个。目前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截至8月26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20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近9亿人。新冠疫苗接种对本轮疫情的控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截至8月27号，本轮疫情共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1395例，其中有人员在接种疫苗后不同程度感染，甚至出现了重症和危重症。但和去年没有疫苗广泛接种条件下产生的病例数和重症数相比，都明显下降。 针对接种疫苗超过六个月是否需要打加强针的问题，近期开展的研究表明，接种两针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六个月以后，抗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加强第三剂接种，受种者的抗体水平14天以后达到原来的15到30倍。专家建议，对外防输入风险高的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以及60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可以开展加强接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本土病例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截至8月2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431例。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至7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4万4373.7亿元，同比增长26.6%，两年平均增长9.6%，主要效益指标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国有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更加巩固。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382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4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67亿美元，总体表现稳健。 国家发展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宣布，投放第三批国家储备铜、铝、锌共计15万吨。本次投放将向中小企业倾斜，以切实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引导市场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开展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一年来，全国累计共排查发现非法违法小化工企业2769家，其中立案查处1252家，移送司法机关244家。下一步，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将开展化学品储罐区安全评估整治，巩固整治成效。 武汉市第三季度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大会今天举行，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38个，总投资额4122.78亿元，涵盖智能制造、汽车制造和服务、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推动武汉重点产业补链强链创新突破。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两年来，已经推出超200项制度创新成果，在一网通办、融缺受理、不见面审批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今年1至7月，自贸区外贸总额达128.9亿元，同比增长44.9%。到今年7月底，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11403家。 今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村正式开村，14运会手球项目技术官员成为首批入驻客人。全运村总占地面积680亩。赛事期间将为13000余名运动员、技术官员和新闻工作者提供住宿、餐饮、医疗等服务。 昨天，中方首批参演部队从吉林启程赴俄罗斯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联合反恐军事演习。演习将于9月11号至25号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举行。中国、俄罗斯等8个上合组织成员国派出4000多名官兵参演。中方参演部队由北部战区及所辖部队558名官兵和130台武器装备组成。 电视专题片《同心共筑中国梦》第4集《携手圆梦》今天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8点档首播。本集将从多维度反映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篇章。 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走进乡村看小康》第15期《幸福家园入画来》。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贵州、甘肃、海南、湖南、四川、山东等地的乡村，看各地因地制宜实施人居环境整治，补短板、提颜值，让村庄更加干净整洁、美丽宜居。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附近26号发生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110人死亡，其中包括13名美军，约150人受伤。这是最近10年美军在阿富汗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此外，阿富汗媒体报道说，有28名阿富汗塔利班成员在袭击当中死亡，但目前塔利班还没有证实。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随后宣称对袭击负责。 26号的两起爆炸袭击，第一起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阿贝门附近，第二起发生在不远处的一家酒店附近，造成严重伤亡。总台报道员第一时间赶赴机场以及附近医院，从现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许多救护车正在将伤员送往医院。 Now I'm in front of the emergency. 我现在的位置是一家医院附近，可以看到急救车正不停地运送着伤员，这些伤员中也包括妇女和儿童。我采访了一位这次爆炸的目击者，他说情况很糟糕，有许多人在爆炸中死伤。 爆炸发生时我距离现场5-60米，爆炸突然就发生了，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爆炸造成的伤亡数字非常高。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发生在喀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并强调袭击事件发生在美军负责安保工作的区域。目前，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分支呼罗珊组织已宣称对袭击负责。呼罗珊组织在2017年和2018年期间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平民实施了近百次袭击。去年，该组织曾宣称对袭击喀布尔大学以及向阿富汗总统府和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射火箭弹负责。美国总统拜登26号称，已经命令军事指挥官制定行动计划，打击呼罗珊组织的资产、领导层和设施。他说，美国将会找到袭击者，并让其付出代价。他还表示，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行动将会继续，撤离的最后期限仍是8月31号。针对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号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这一事件说明阿富汗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希望有关方面采取有效举措，确保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确保阿富汗人民和外国在阿公民的人身安全。经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了解核实，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喀布尔机场附近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向遇难者家属致哀。古特雷斯表示，此次袭击事件再次说明了当前阿富汗局势的剧烈动荡。有外交人士透露，古特雷斯邀请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本月30号举行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克里姆林宫强烈谴责喀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袭击加剧了阿富汗紧张局势，俄方对此严重关切。巴基斯坦外交部、伊朗外交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连日来，美国及其盟友在喀布尔机场展开大规模人员撤离行动，机场外有大量人员聚集，现场持续混乱。25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曾发布安全警告，提醒本国公民不要擅自前往喀布尔机场，称那里存在安全或恐怖袭击威胁，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威胁来自何方。据阿富汗媒体27号报道，袭击事件发生后，喀布尔机场的撤离航班已经于27号早晨恢复。阿富汗黎明电视台27号报道称，一些消息源透露，在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塔利班将宣布组建政府。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1375万2662例，死亡病例445万9381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838万，死亡病例超过63.3万。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目前美国平均每天有超过800人死于新冠肺炎，七周内上升了317%，为5个月来的最高平均值。截至25号晚，德克萨斯州有13928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这一数字接近该州1月住院人数的峰值。俄勒冈州25号的新冠肺炎入院患者数也达到新高。数据显示，美国正在经历2020年冬天以来最急剧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增长。 每一天，我们都看着一具具遗体被抬走，在我们打扫好房间后，就马上会有下一个病人住进来。这是我们见过最糟糕的情况。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